星期过得怎么样？我是 Junie， 很开心又可以再透过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那我不知道大家前两集收听怎么样，因为那一天我们家好吵哦，就是录音的背景很多那个卡车啊或是什么的。那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分享，然后可以让大家呢就是也有一个讨论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听了这个 podcast， 然后你有想要跟我讨论的，都可以私讯我。那今天其实想要讲到一个主题，就是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听起来很饶舌，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影响力就是领导力。一定很多人在看一些领导学的书啊，或者是说上过一些课，都可能有听过。对，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领袖并不是一个人站在高峰上然后插旗子，然后一个人很得意，那个叫领袖，那个只能叫登山客，好吗？谢谢。领袖就是带着一群跟随他的人嘛，所以这个领袖如果今天他登高望远，可是他后面没有一群人跟着的话，对，那他就是背包客一个。对，所以一个领袖做得好不好，并不是他有多厉害，而是他带出怎样的团队。而如何让别人来跟随你的话，这就是你在释放怎样子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如果要讨论到影响力，有非常多的方式都跟你的影响力有关系。如果你有做过那个 StrengthFinder， 就是你的优势测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优势都可以帮助你来去带下影响力。那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影响力就是关系。那其实延续我们之前就是前面两集也在讲的，其实都是在讲人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一直想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在这个上面有过很多挫折，甚至是一直到现在，对，就是现在，可能昨天今天也好，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事物的关系呢，其实常常的是让我觉得很挫折也好，或者是很辛苦也好。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嘿、hey， 为什么关系这么重要？也许我生来就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 I don't care any 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关系呢？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跟他有关系，还有我们跟彼此有关系。其实神永远都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跟他之间这个关系的张力，也就是说他不在乎我们做得好不好，但是他非常的在乎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深还是浅。因为我们都同意，没有关系就没有影响力。如果今天你跟神没有一个自己的关系，像很多二代三代基督徒有时候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就会提到说他觉得这个信仰是属于爸妈的，因为是爸妈告诉他这个神是长怎样。那他觉得在教会都是看到别人在追求神，跟他自己无关， right？ 无关就是没有关系。当没有关系的时候呢，这个信仰对他的影响力也自然而然就会没有。那我们跟人之间也是，所以呢其实关系的确是一个很压给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英文比台语好，很压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多余的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你要为了关系做了一些像自己死的事。例如说就是呢，我常常呢就是在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共事的时候，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对，所以呢我是一个噼啪很爱讲话很喜欢 hang out 的人。那其实当我在带领 communication 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设计师啊、摄影师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做文案的，其实很多人是很内向的。如果你在听，请说 amen。 那我们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法，我觉得人还有很多种。那当我在学习怎么样跟我不一样的人相处的时候，其实那很耗我的力量，而且其实会让我每次都要多做很多 extra 的事情。可是这就是关系，人会为了关系做多余的事。比如男女关系，你在追一个人，你在跟一个人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会多做很多 extra 的事情，可是可能是你原本不会做或不想做的，但这绝对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人值得，这个人的关系值得你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下，这可能一次讨论不完了，但是呢我也是想说可以跟大家来想一想，到底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常常在一起服事或者是说带领小组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真的跟他们有一些深厚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在带领上面呢就是会比较如虎添翼。但是呢，我要在这里说的就是，身为领袖并不是你要去刻意营造这个关系，应该是说你要刻意去制造营造关系，但并不是是假性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打从心里你要去想，我要重视跟这个人的关系，更重视他做出来的事工。所以你要先调整你自己的 mindset 是这个程度，是我要重视这个人，更重视他做出来的事情，这就会帮助你很自然而然，或者是你说要刻意的邀约来做出来的关系。的确每一个邀约都是刻意的，你要打起这个电话，你要发这个 line 问一个我们要不要去喝个咖啡，都是刻意的。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是上司下属或是好朋友，没有人邀约就不会有这个 hang out 的机会，对吧？所以每一个关系的开始其实一定都是刻意的，但是呢你是真诚的来赴约，真诚的关心这个人。所以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有一段的好的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在台湾人的环境，就是关系如果巧好，很多事情真的都没有关系。尤其是一起做事情的话，会有更有向心力。如果你们呢在跟你的团员或是你的伙伴当中又有革命情感的话，那更是一个很想要，就是会增加更多的一起的动力。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2019年那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次要在 The Hope 做这个Christmas， 然后我们就想得很盛大，然后觉得低调奢华，然后1920的风格，就是 Gatsby 的那样子。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你记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圣诞节。那时候呢我跟着 communication team 就想我们的 promotion 要怎么做，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有 Elisa 啊、Jenny 啊、宜萱、Emma 啊、然后 Andy 很多人，对，可能我还没有讲到的 sorry， 就是太多人，就是一起去组成一个 Christmas 的 promotion team。我们呢就想说要有一些手绘的画风，然后呢要怎么样在 IG 做一些策略，我们想要在 IG 做一个悬疑故事，让大家觉得很好奇，因此呢来加入我们的游戏。那后来这个游戏非常的成功，总共有1000多个人进站，然后有700个人完成游戏，然后最后在 Christmas 的时候有换到礼物。可是大家知道吗？当我们策划了这2-3个月，就在 Christmas 的前2周，发现我们做的一切的策划全部都被 Instagram 就是 ban 掉了，我们想要做的行销策略都被 ban 掉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晚上，是我跟 Elisa， 然后还有 Andy， 然后呢就是大半夜的重新的去做一个网站还是怎么样的，去把它整个重新架构起来。那一天我们总共很紧急的召开这个会议，然后从10点还是11点就一路整理，一路想办法到凌晨5点，对，在 Elisa 家，然后中间吃个宵夜啊，或者骑摩托车去买个东西啊，对，然后就是非常的 crazy。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是那个记忆，我那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就是3个人就是很好笑，然后在那里很紧急的用。但是最后这个成果的时候，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回忆。虽然现在我可能已经没有在自己带领 communication team， 但是这些回忆还有很多那时候发生的故事，都让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更有动力。所以这些关系呢都是一个我们的成长或者在共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的时候你却没有关系，他不会信任你，你也很难影响他。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呢在你希望大家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进之前，你可以先了解你在带领的人是谁，你可以先跟他有一个好好的聊过天，认识彼此的机会。可能我们大家很多时候很忙，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对底下或是你在带领的人这样做，其实你也可以更主动的去找你的 leader， 找你的 passer 一起来建立这个关系。那当然在最后我们1-2分钟也要提到一个一个例外。在台湾人有时候也是太过于靠关系，你有没有同意？有的时候太过于有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就以为跟熟人买东西会比较便宜， 可是我跟我妈妈常常的经验就是，你跟熟人买，结果反而被敲一笔，然后你还不能讲话，因为不想破坏关系。又或者是，其实在服事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也好，有的时候也不能全凭关系。因为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有一点点的公私分明的话，你所有的事情都是请你的下属，你带你的人，这个帮我一下，那个帮我一下，对他们来讲，这个责任就不在他们身上。所以关系的拿捏其实是非常的微妙的，对，所以你不能在带领事工的时候觉得都只要靠关系，你一样也是要让大家看到目标，你一样要 assign 好你要他们做的事情，并且要他们负起责任， take ownership， 这才是一个领导要做的事情。所以Well, 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可能不一定有结论，但是呢，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有关系很重要，但有的时候有关系可能也会影响你的事工。那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评量，也许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开始，每当你跟你的团员见面，跟你的领袖见面的时候，先关心彼此，或是先约个 hangout， 不开会。我也鼓励大家多做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助你的。 OK， 我们下个礼拜见。